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人生是一个又一个重要关口，相遇、相识、结婚、生子。 新华保险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陪伴您左右，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为您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峨眉山月歌》。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年轻的李白初次走出四川时所创作的一首诗，诗的大意是：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流动的平羌江上倒映着晶亮的月影。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难相见，恋恋不舍地去向扬州。诗人通过山岳和江水展现出了一幅千里蜀江行的旅途，全诗共涉及到了五个地方，分别是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连用五个地名，不仅精巧地点出了行程，而且也体现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迈，同时也流露着思乡的情怀。自古以来，峨眉山岳就寄托了人们许多的情怀，更何况因为地理位置所限，四川曾被气象学家称为中秋之夜最难见到月亮的省份。好在四川有峨眉，峨眉山因其特殊的地势成为了成都平原最为理想的赏月圣地。伏虎寺、清音阁、万年寺、九老洞、喜象池、金顶更是峨眉山赏月的绝佳去处。诗中所说的清溪是指平羌上游的金溪，相传在今天青神县汉阳坝的对面，古代有个金沙坝，坝侧有座平羌山，坝与山之间有一条名叫金溪的小河，在此汇入岷江。李白从成都沿江到嘉州、渝州都必须经过金溪镇。诗中提到的平羌江又称平羌小三峡，它是岷江流经青神县汉阳坝至乐山城东一段水路的古称。平羌小三峡由平羌上的犁头峡、贝峨峡、平羌峡连贯而成，全长12公里，峡区河道迂回，风景奇丽，现在已经开辟成了一条知名的旅游线路。平羌峡口外东岸有一座七拱山，山上有十余座穴墓，那是南朝至隋唐时期古代辽人的墓葬。峡口西岸是悦来场，曾是一处重要的关口。平羌三峡分为上中下三峡，上峡为犁头峡，峡两岸丹崖翠壁，奇险雄峻，右岸天宫山临江壁立， 上有岩石名为观音岩。与观音岩相对，江左岸是十八罗汉山，山崖上有不少突出于崖壁的石包，形似罗汉，也因此有了十八罗汉拜观音的景致。临江的崖壁上还遍布着蜂巢般密布的洞穴，小如拳头，大如篮球。由于这里盛产鱼中珍品江团，因此这些洞穴又被称为鱼窝头。当从犁头峡驶入平羌江的中峡贝峨峡后，江面逐渐变宽，水平如镜，两岸高低错落，千姿百态的清风倒映在水里。峡中有一块突出崖壁的巨石尤其引人注目，巨石上方还有一棵像伞一样的古树将石顶掩映，据说这就是李白钓鱼台。相传当年李白乘船至此，被嗅觉的江景和味觉的江鱼所吸引，禁不住在此停留数日，并且天天在巨石上垂钓。如果有一天您也来到此处，在秋高月爽之夜泛舟而游，想必那波光月影也定能让您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李白的这首诗吧。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祝福，唱出你的愿。

造成了寂寞回忆，在这条街穿梭，我不要这样的生活，能不能让我断了想你的念头。想不肯说，想你不是突然却无处可说，回首那些年的懵懂，这些年的匆匆，感受不是过错，是错过。爱你是我当时放手的理由，懂得把握，我保持沉默是逃避的内疚，不知这样是不是可以把心掏空。 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京剧武生泰斗级人物王金禄先生去世五天前特别为我们留下的话语。虽然采访那天老爷子精神尚好，但说话已经含糊不清，我想您应该还能隐约听出王老先生说的是：大家好，我是京剧武生王金禄，武生行。王金禄先生生于1919年，原名王庆禄，字宾侯，北京人，是跨越新旧两个时期的著名武生艺术家。2016年6月1日与世长辞，享年96岁。非常荣幸，就在王老去世前五天，我们录下了他的点滴回忆。今天就让我们伴着他最后的话语，听听他的长子京剧名家王展云先生讲述他的故事吧。请听非遗时光专题报道，最后的武生泰斗王金禄。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展云。京剧是我们的国粹，需要更多的人的关注和参与，才能薪火传承，发扬光大。今天我和大家聊聊我和我的父亲王金禄的故事。黄震，黄部长，文化部，咱们有没有还有老艺人，请他们演也演演得了？你说谁呀？又提出来了，赵演霞、张君秋、王金禄。王金禄，你演一出，问我父亲，你报戏吧，我报的《挑花车》。那李木良李大爷说：“你这是啊，快二年没谈，是演了你唱他，你腰杆好，你不是说着玩吗？你凑合上边练个线就过去就完了，不就非演不可。” 王展云先生说的这件事儿发生在1978年，当时已经59岁、年近花甲的王金禄终于获得了重返舞台的机会。他执意要演的《挑滑车》是一出最吃功夫的高难度大武生戏。要知道20年前，由于工作人员操作机关失误，王金禄被摔成重伤，脊柱变形，腰部韧带大面积撕裂，医生宣布他再也不可能重返舞台。 那有一个最爱看戏的人叫楼传静，北京有名的，他也不唱戏就爱看戏，头两天上那儿排人民剧场排的队，他是第一个。这戏啊还有两天才演呢，他已经弄马扎他坐那儿了，有一个坐就有第二个。我也去排去，我得买张有朋友要票啊。我说没有，人家不信，你爸主演你还没票，其实真没有。我跟我爱人我朋友叔伟兄弟们都去了，到那天卖票，最后都坐下，别站着，站着有人加塞儿，都坐地下。最后9点一卖票，把这铁门都挤坏了。这今天那派出所就在那儿，都过来维持秩序，也没有卖完这票了，捡了半筐鞋。 就是这次演出，王金禄先生的表演震惊众人。

这些硕果仅存的鲁甸灵光都被老天爷收走了。众位先生千古，王金禄先生一路走好。 王老师一路走好。 王老师走好。 王老师走好。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最后的五声泰斗王金禄，采访张世强，播音郭伟，录音合成郝冬梅，监制罗肖斌，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厨房遇到你，我就有了家。等着孩子天赋晚叠快多一双，那就是我全部奢望。你说的漫长盛宴不如我勉强，日子不用浮夸卖相。住寂寞有演讲，足可有主张，这都成我所有信仰。请告诉我，如果爱情像刀宰一样，盘踞多少年该放几两，什么时候再加进真心的的漫长盛宴不如我勉强，日子不用浮夸卖相。守住寂寞有演讲，足歌有主张，这都成我所有信仰。请告诉我，如果爱情像刀宰一样，盘踞多少年该放弃，时候再加进真心的煎熬，再论感情纠缠有没有配方。我只祈愿我的爱情像坐在一样，粗茶淡饭也都会很香，人有平淡也不要再多的惆怅，再多难断都要新鲜绽放。请告诉我，如果爱情像刀宰一样，盘踞多少年该放几两，什么时候再加进真心的煎熬，再论感情纠缠有没有配方。我只祈愿我的爱情像刀宰一样，粗茶淡饭也都会很在什么样的地方？你是不是我想象的模样？ 打开历史行囊。 葬。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方先生正在工作。毛子方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他的作品几乎不参加任何评奖，单位发不出工资时，他宁肯卖鞋也不卖自己的作品，因此人们都说他是怪人。记者去他家采访，一见面就感受到了他的与众不同，这从他递上来的那张怪名片就能看得出。这是用快递信封牛皮纸自制的竖排版，从右至左印着工美老工匠毛子方，背面是一枚朱文印章，糟老头子。那对于北京刻瓷，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怪法？请听非遗时光专题报道，北京刻瓷怪大师毛子方。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北京刻瓷就是瓷器活里的艺术明珠。大家好，我是毛子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北京刻瓷的文化传承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正如毛子方先生所说，北京刻瓷就是以刀代笔的艺术，有人赞誉他是在瓷面上绣花，他将绘画与錾刻深邃结合。2009年北京刻瓷入选第三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11月9日第三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公布名单，毛子方荣誉当选。说来也怪，毛子方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林先生的编外徒弟。 朱友林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美校还没毕业呢。我看了这展览以后我感到非常震惊，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 朱友林先生是民国时期北京城里赫赫有名的錾刻大家，和张大千、齐白石合作过多件作品。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曾经明令朱友林的刻瓷作品不能出口，因为那是国宝。看过展览之后，毛子方开始用业余时间玩刻瓷，找个钢簪子把家里吃饭的白瓷盘子、饭碗砸了不少，摸索了很长时间，终于刻出几件自认为满意的花鸟作品。 我那会儿刻出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了，当时我心里很矛盾，因为那会儿我们叫做革命的螺丝钉，给你撵到哪儿就是哪儿，我被分配到玉器厂就得干玉器，干这都首先是不务正业，可是我又特别喜欢这刻瓷。你想这瓷本来就很美，你再刻上东西呢，它跟那画瓷那个风度就不一样，一种文气文雅。我就很想这个拜访朱友林，我又怕人家撅我，我不是研究所的人，随后还是硬着头皮去了。我们玉器厂离这工艺美术研究所就300米的距离，中午吃完饭我就去了。哎，没想到人朱先生还看着我，看着还挺高兴的，最后还给我指导完了以后，还嘱咐我好好把刻瓷 传承下去。 1964年，朱先生去世，毛子方这个编外徒弟只好自学。他很讨厌工艺美术行当里的小作坊味儿，很多老师傅不爱露手艺，觉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其实，对于毛子方来说，越不让看的技术越是一学就会，而真正的活靠的是艺术而非技术。为此，北京东城第二图书馆副研究员、非遗专著《北京刻瓷》一书作者李俊玲女士给他总结出了四怪。 我把他叫做怪人。第一怪，他是工美大师，但是在他的家里堆满了历史书籍。 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实际有几个能把这传统说出一二三来的？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一旦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咱们作为国礼送出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也是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人躲开了，那该刻下去了，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啊，他是从右换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第四怪， 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朋友见我卖鞋的，我说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就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俩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十多年的功夫啊。2013年也是李尊玲给我搞的，在首都图书馆给我举办了一个个展，将近600米的展厅，我的东西没摆下一半，摆了200件，还有我发表的论文。我这展览弄完了以后，开幕式那天，我们去的那些同学同事好些全耷拉脑袋了，告诉干了一辈子，现在手里空空无也。我说这就是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我说你们数钱的时候可能是心里特别美，我没享受过，我在生活上我是煎熬，但是在精神领域里头我绝对是富翁。他们就是做一件卖一件，甚至改行搞装修去，一个搞美术的人去搞装修去。有一个老艺人也是个国家级大师了，他的一段谈话我眼泪差点没出来。他说我呀从13岁学徒学象牙雕刻，干了一辈子象牙雕刻，在我手里大概也出了上万件象牙，但是我现在要想再甭说我自己的作品，我自己作品早都到国外了，我就是想看看别人的作品，我都得隔着冰冷的玻璃，心里头真有一种无言的感觉。我说我理解你，那哪是看作品呢，那是纯粹到监狱隔着玻璃看儿子去了。在他们别人眼里也我也是一怪，有的说我这个捧着金饭碗要饭，有的说我太傻，有的说我诚心给领导难堪，我这对这我都不回答，我认准了的事儿，我绝对去干去。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 那年北京市代表团参加一个就日本太田宇之助纪念馆的一个落成典礼，把这太田这个像这任务就交给我了。结果这像拿来以后简直就一大白脸，模模糊糊不知道翻牌多少回了，我就把它给先画到纸上，画到纸上呢我就按照这个解剖素描的光影，我就一点点恢复给恢复出来了。恢复出来以后我又照这个画的像，我又画在瓷盘子上，又照着这刻刻完了。可是我当时我心里没底啊，到底是像不像，这人家一扑了脑袋说不像，那整个不是给我丢人，那是给国家丢人。结果我就整这交了活了，我这心也提了着。后来市政府这个外事部门反馈，告诉当时太田先生这个夫人一见到这像抱着这像就哭起来了， 告诉太田先生回来了，太田先生又回来了。哎呀，当时我这心里才，这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做起来还有很多困难，年轻人没什么人学，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 虽然传承有困难，但毛子方对徒弟的要求一点都不含糊，也许这就是局外人看不透的怪方法。 传承的方法有很多，不只是教徒弟，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我也是当初也是这么学的，也不是说师傅把着手教，那是教徒弟那行了，我还不希望把着手教，我教徒弟也是，我这里都写着呢。人说你们还继承你毛派的传承人，叫毛派刻瓷。我说谁要敢在外头说是我是毛派传承人，我说我给他驱除师门，你去创作你自己的那派去，这才是发展的道路。我教徒弟，让徒弟一模一样，都像我，那不是教徒，那是克隆自己。 毛子方曾经说过，他的目的是做一个有文化的老工匠，所以他对北京刻瓷的技艺传承也体现出了他的毛氏特色。但是生活中的现实状况也让他满是心酸。 我这书都是人家赞助出的，我为了书拉了好些债，我都是为了传承，这可以说是，哎呀，我现在欠下的人情太多了。这回老伴儿说千万别欠人情了，把我们俩买坟地的钱批给我了。得了，将来有人看的时候就是对我们俩的祭奠。比留一把骨头渣子强。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其实在他的心灵深处，刻瓷本来就是和人们理解的传统技艺是不同的。 我是工艺美术学校雕塑专业毕业的，我有这个造型基础，有绘画基础。因为这个传统学徒的他一般不会画，对于我来说画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之所以后来我能刻肖像，就是凭着我在工艺美校学的素描这技术，画谁像谁。之所以能够把这刻瓷往前推一步，就是凭着我的那个在学校学的那些美术基础，缺了这点是不行的。实际这个刻瓷在我眼里头也可以说叫刻瓷，也可以说不叫刻瓷。怎么说呢，在我眼里头，瓷就是纸，我这簪子就是笔，我就是在上头作画的，不过是换换材料。 告别毛子方先生的时候，他又拿起了簪子，在窄仄的尺方案头扶着瓷盘作画了。盘子上的一只猫生动有趣，虽然是半成品，已经能看出轮廓。他说这幅作品刻了几年，是专门为媒体采访示范用的。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这刻这猫这毛就是用这种扁口簪子刻的，它一般就是有尖口的，有跑扁口的，扁口有大的有小的，它越往里刻越往深了刻，它就露出摊儿来了，就是白的了，它颜色一有变化，它立体感就出来了。主要是刻的时候，你这猫什么形象，哪该鼓哪该瘪，是不是你脑子里得有，你下家伙才有准儿。你脑子里要没这只猫，那你刻就非刻瞎了见了。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北京刻瓷怪大师毛子方，采访张世强，播音郭伟，录音合成郝冬梅，监制罗肖冰，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为我的伙伴姜昆介绍了一位学生，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老师姜昆。 姜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他非常敬仰咱们中国的文化，决心要学习一点啊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说唱艺术。我想呢，我收下这个学生，让他跟我们学习。 我有一个英文的新年致辞想给大家说一下，行吗？ 那当然可以了嘛，对吧？ 好嘞。 英文呢？英文我想好多人都不太懂啊。 我翻译。 对了对了，我听说你的英文不错。 也不是不错，我过去反正学。你说我翻译。 咱们大家现在就欣赏他们师徒二人的首次合作。 Dear friends, soon we will enter the new year together. 啊，他说这个，今年呢他已经24了。 I am very honor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a few words to you all. 他说这个，他妈扶着他肩膀，曾经对他说，在外边有礼貌，勤鞠躬什么的。 我说大山，我冒昧的问你一句，你的老师翻译的怎么样？ 他这是狗带饺子，胡勒呀！ 你让大伙听听，这叫什么学生？你一点面子你不给老师留，你哪能这样？你跟他站一块算怎么回事？ 我看着啊，这才叫实事求是。 你说的是英文，讲相声呢讲的是中文，就是得学汉语。像我们相声演员具备一个基本的条件， 那是 嘴皮子得利索。这样。好好的学习，从基础开始。 行， 我可以教一教你 啊。 这样吧，教教你绕口令，我教你一个简单的，你可以回去练啊。你记住两个，一个是数字四啊， 知道。 一个是十，哎，四和十搁在一块容易绕嘴。我说快一点，你听着啊。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是one two three four。 英语啊！我当着外国人，我爱说英语，你来教 他 中文 的。 听我的啊！ 你听听我们相声演员怎么教？ 说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他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他四十。 好， 你看看，你看我们说44，我们的嘴都很利索的，是吧？你呢？你回去练，从明天早上开始练。 只要你下功夫，功到自然成。 对，你不，我现在试着说行吗？ 现在说。 你弄下来了？ 试试看吧。 是可以，我 行， 我看一看你怎么样了。 说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谁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谁四十。 你说这小伙子还真是有点灵气儿，是吧？ 简单， 这真是不错。 那个唐老师，你明天你呀找别人合作，估计以后就我们俩了。我跟你说， 好，那好啊。后来居上， 对对，居上。你别看他居上，他还得跟我学， 还得你教。 学什么？我教他。你刚才讲的这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你学就学会了。我教你点复杂的，你明天回去练啊。讲一个我们传统的老的绕口令，就是用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板凳。 板凳， 哎，宽宽的板凳和长长的扁担，组成的一个绕口令啊。我说的快一点，你听着啊。 行，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扁担，扁担没有扁，扁担扁，不是我当着外国人，我老说外语，你来吧。 还是我来， 让他教你，让他教你。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明白了。你看，像我们这样的演员，不，你看说的多利索，是吧？ 这就是基本功。 哎，你听着就学。 不，我现在再试着说行吗？ 这也能说？ 我他这什么脑子，这玩意 儿？你说一遍我听听。 说 来，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我跟你说，你这个学生呢，我教定了。我当这样一个学生的老师，我心里非常高兴。 对， 我教他呀，教、 哎、老师 啊， 现在呀，我教你一个绕口令行吗？ 你说什么？ 我说我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牙齿松动不要一拔了之。人的牙呢分成前面的叫牙，后面的叫齿，综合在一起就叫牙齿。那牙齿呢是一种特殊的骨头，那因为人类啊是把骨头长在里面，很多的甲壳类的动物，你像螃蟹呀，你像龙虾呀，它是把骨骼长在外面的，那人类是相反的，把骨骼深藏在内部看不见，但是牙齿是可以看得见的一小部分骨骼。而且牙齿很特殊，因为它是在骨骼的系统当中是最坚硬的一部分，所以有这么一句话经常说，叫这人武装到牙齿了，那就说明他这种坚硬的程度。虽然牙齿是骨骼当中最坚硬的那部分，但是从事实来讲他们却极容易受到伤害。那牙呢它有一个慢性的一个退化的过程，在这个退化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出现的就是牙缝变大。原来小时候吃饭呀根本就没有用牙签的习惯，现在不行了，吃完饭必须得剔牙。为什么呢？吃完了饭以后啊，那个菜叶中间的纤维还有那个肉丝的纤维都会缠在人的牙缝里面，所以必须用牙签牙线动手去清理。那实际上这个是自己的牙缝变大了所出现的一种反应，这个是牙齿退化的一种初步的表现。再往后发展，这个牙就开始出现疼痛了，遇到点风吹草动，吃了点热性的东西就走牙，实际上是给病打通了一个通道，这动不动就出现牙疼。那再往后发展呢，这个牙就开始松动了，所以有的牙就开始活动了，这一活动好多太硬的东西就都不敢吃了。那随着牙齿活动的程度越来越大，随着牙齿活动的数量越来越多，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咀嚼无力。那也就是说吃这个东西不敢使劲嚼，这一嚼这牙受不了，活动度会更大，会更疼。那牙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松动，再往后就是牙齿脱落了。所以这就是一颗牙的整个的一个退化的过程。但生活当中相当有一部分人是认为牙疼不是病，所以呢就算生活中出现了牙疼，他也是不采取什么措施，就是忍着。另外有一些人认为牙疼就是上火了，所以应该什么呀，吃消炎药。那实际上我们说真正的需要吃消炎药的这种牙疼，吃一两次就好了。有的人是反复的在吃消炎药，有的人是反复的在发作这个牙疼，实际上这些大部分都不是消炎药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最后忍无可忍了，好多人只能够一拔了之。所以生活中有一种现象，就是人没有老，但是牙先掉了。那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统计发现了，中国的70岁以上的老人嘴里边剩的牙齿的平均数量是10颗左右。而我们都知道，真正要想完成正常的咀嚼的功能，那也就是说我正常吃饭靠自己的牙来嚼，那就需要18颗牙的配合。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嘴里剩的平均的牙齿的数量不足以完成正常的咀嚼功能，所以仍然有很大的往上提高的空间。那这就是一种现状。实际上我们说牙齿的脱落给身体带来了诸多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直观的，因为牙齿它有一个把这个面颊撑起来的作用。那现在呢，这牙掉了，这人呢出现一种什么现象呢？嘬腮，对吧？这两颚就塌陷下去了。那我们都知道养生有一句词叫颐养天年，颐指的是哪儿呢？就是人的两腮部位。颐养天年就是把这儿养胖点儿，这样呢就是晚年的时候会幸福。那现在呢正好是这儿塌陷下去了，因为这牙撑不起来了，所以导致人的面颊都变形了。所以当人牙掉了的时候，见着老朋友一看，哟，好像都快不认识你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那实际上这就是面容变形的一种反应。这是第一种牙掉了给身体带来的影响。第二种影响，说话吐字不清，因为说话有的漏风，尤其是这个门牙这边掉了，这个兜不住风，所以呢吐字是不清楚的，也影响生活。第三个影响就是影响人的咀嚼的功能，因为有的是一边牙掉了只能靠一边嚼，有的是一边牙掉了一边牙齿松动了，只能够勉强的吃点软的，有的稍微硬一点的就不嚼了，直接咽。那这一直接咽就给这个胃肠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因为原来是俩人干的活，现在由胃肠一个人来负责，所以很多的牙齿松动牙齿脱落的人都伴有不同程度的胃病，原因就在于这胃时间长了它也受不了。所以这种囫囵吞枣式的饮食方式早晚会诱发出胃肠的疾病。那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过牙齿是比较坚硬的骨骼，那现在呢坚硬的骨骼都松动了，都甚至都掉了，那别的地方的骨骼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们是连在一起的，难兄难弟，所以很多的掉牙的人之前就已经有了腰酸腿疼的现象的发作，那也就是说牙有的还能再支持到最后呢。所以很多的牙疼的人都伴有不同程度的腰腿的疼痛，那这就是牙齿脱落以后给人所造成的诸多的影响。其实生活当中啊，不要说牙刚一活动了就给它拔掉，所以现在都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了，这牙疼疼你拔了就不疼了，但是你是不疼了，但是你没得用了，对不对啊？好多人说那我用假牙，其实假牙只是从美观咀嚼替代了一部分功能，并不能完全替代人的真牙。那首先说这个牙齿的松动，从原则上来说尽量要保住，不要动不动就给它拔除，对不对啊？从医学的角度说，这种牙齿的活动中医叫什么呢？叫肾虚齿浮。肾一虚啊，这牙齿就会出现浮动。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从中医的角度说，肾主骨生髓，那也就是说肾是主管人生骨髓的，而骨髓呢就是养这些周身的骨骼，当然包括牙齿，所以齿为骨之余，也就是说牙齿是骨骼多余的那一块，同样是由肾来负责的。当肾功能生的骨髓充足，牙齿是坚硬的，这骨骼是坚硬的。当肾功能生的骨髓少了，骨骼是疏松的，牙槽骨一旦疏松了就会活动，就会脱落。所以如果说想方设法把这个身体内部调节好，创造一个好环境的话，那我们说这个牙齿实际上是可以伴随人终生的，关键是你要找到相应的解决的措施，不要一动不动一疼一活动就直接给拔了，这样呢虽然表面上方便，但是以后没得用了。因为从这个假牙的这种表现上来说，它弥补了人不美观的这个缺陷，说脸都塌进去了，说说话也漏风，哎，这个假牙能够给弥补上。但是我们都知道牙齿和骨骼它是连在一起的，牙槽骨一旦疏松了， 牙齿松动了，那周身的腰啊腿啊这些骨质其实早已经疏松了，你把牙拔了换假的，但是腰不容易换假的，四肢换不了假的，脊柱不容易换假的，对不对啊？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只是表面上掩盖了一下。还有一个关键点，牙齿是用来咀嚼的。那很多人说我假牙，我咀嚼的比原来没牙强啊，对，是比没有牙强，但实际上生活中的这种现象就是用真牙吃咸菜都比假牙吃肉要香，因为它参与了初步的消化，吃东西有味儿。所以如果能够保住自己的真牙的话，那当然应该采取措施去尽量的保住，而不是上来就先拔除，就相当于自己的孩子犯了错误，不是直接就判死刑，你得去挽救他一下啊，对不对啊？是说服教育啊，还是说劳动改造啊，你得去想方设法去挽救他。所以人的牙齿从中医学的角度说，应该应用补肾生骨髓的办法去使它能够重新坚固起来。能够重新坚固起来吗？确实能够重新坚固起来，因为人有一种本能，你看伤筋动骨100天，不注意把腿摔折了，100天以后折了的地方又长好了，那说明什么呢？人的骨骼能够有一种自愈能力。那牙齿呢，现在还没有掉，是不是？它只是松了，那就说明什么呢？不像骨头折了那么严重，所以它当然能够像骨头折了再长上一样，它能重新坚固。关键是你得找到方法，好多人还没有找到方法，直接就拔了，那这个以后牙齿松动它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松动呢牙齿还会相继的出现。所以通过中医养肾护肾，让肾生更多的骨髓去滋养人的骨质，强壮腰腿，强壮人的牙齿，真正能够有效的是牙齿稳固。如果是在牙齿松动之前就想到了养肾护肾，这个牙齿就不容易松动。如果是在牙齿松动以后想出这种办法，那就能够弥补损伤。总之越早及时认识到这个问题，越早实施越容易看到效果。那现在面临着牙齿松动，应该用有效补肾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如何能达到有效的补肾呢？因为现在周身的骨质都受到了牵连，连最坚硬的牙齿都受到牵连了，那就说明肾虚的一种严重的程度。中医面临着肾虚程度重的时候，都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强，发挥作用持久。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强筋壮骨方面、补肾生骨髓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海狗本身是一种温血的哺乳类的动物，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个顽强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肾功能的强壮与否。肾功能如果弱的话，是经不住恶劣环境的考验的。所以通过它这种表现生命力，能够推测出内部的肾的功能非常的强。果然通过实践证实了海狗鞭养肾护肾的作用，明显的要优于普通的补肾的中草药，因为它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而这些精微物质恰恰是造骨髓的原材料。那有了丰富的造骨髓的原材料，又有了充足的补肾的力度，可以让肾提供出更多的骨髓去养骨，这样骨骼才能逐渐逐渐的从内部充实起来，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增加人的骨密度。骨密度增加了以后，增加在腰，增加在腿，腰腿就灵活了，远离了腰酸腿疼的困扰。骨密度增加了，增加在人的牙槽骨，牙齿才能重新的坚固起来，这样呢就能有效的改变牙齿松动的状态。中医学就是用补肾的办法解决肾虚齿浮这种表现，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认识到牙齿松动不要一拔了之，而采用积极的一种挽救的措施，能够使周身的筋骨同时受益，从而有效的增加晚年的生活质量。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10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从这讲开始呢，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呼吸系统最常见病、多发病都有哪些。我们知道呼吸道最多见的一个疾病，也是内科常见的疾病，就是感冒。我们知道感冒一般人啊，我们老百姓说伤风了，它是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指的是人们在一定的这个环境诱发的条件下，或自己免疫功能低下的情况下，感染上了这个病毒而出现的这个鼻黏膜的炎症。它主要在这个上呼吸道表现出来的一个症候群，比如鼻塞啊、流涕啊、咽痛啊、咳嗽啊，甚至发烧啊，这些症状。感冒也是我们人类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不论年龄、不论性别、也不论组织，也不论肤色，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生。气候变化的季节，比如现在就是冬春季的时候，还有呢就是在下一个秋冬季的时候，这两个季节呢就是因为天气变化的特别厉害，冷热空气啊来的特别的快，今天这个十几度，明天就零上几度、零下几度，这个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啊，对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就尤其的明显。有人曾经统计过啊，说所有的人平均起来，这个每个人每年大概发病多少次，2到5次，那就非常非常多了啊，就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大部分呢都是在我们知道气候变化特别多的，我们说的冬春或者是秋冬季，这两个季节发生的非常多。那当然呢，在我们受凉了以后容易发生感冒，但是啊，在医学上讲来讲啊，从我们生理上、从这个保健上来讲，受凉本身你不到非常强的程度，而且你的免疫功能非常好，你非常健壮，一般的来讲啊，它不发生感冒。那么为什么人们老是说在受凉了以后就容易发生感冒呢？是因为受凉了以后呢，这个我们的身体啊，白细胞、吞噬细胞这种活跃在我们身体周围的免疫细胞，它的活力就降低了。活力降低以后，再加上你一个人，比如你经常熬夜了，或者是呢你那个营养不良，过度的疲劳紧张，然后年纪比较大了，身体也比较衰弱，又有很多基础病，像这些因素凑到一块儿，那么就引起了这个免疫功能的下降，是最主要的，就引起了我们感冒的发生。这个特别是病毒趁虚而入，尤其是我们的呼吸道啊，给大家讲过啊，这比如鼻腔这个。鼻腔和我们所有的呼吸道的黏膜，它的血液循环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寒冷的时候呢，血管就要收缩，收缩了以后血液循环受到影响，局部组织的抵抗力也下降，这个病毒啊主要从我们的鼻腔啊趁虚而入，这样就使你得了一个急性鼻炎的事儿，就鼻黏膜就发炎了，出现流鼻涕啊、打嚏喷啊，然后那个鼻子堵啊，这些临床常见的症状。健康的人并不引起你这个感冒的发生，而主要是因为你免疫功能的低下，使得这个我们呼吸道的血液循环它不畅，发生了障碍，特别是鼻腔部的，这样呢这个病毒呢就趁虚而入，就发生了这个感冒的症状。 其中最常见的比如我们说的鼻病毒，这是在冬季啊非常容易引起感冒的一种常见病毒。这个鼻病毒它就有110多种的一个分型，而且目前还在不断的有新的类型的发生。这些病毒因为体积小呢，只能活动在活的细胞里头繁殖，所以一定药物对它起不了作用，那么抗生素更起不了作用了。因此只有依靠我们身体自己的免疫功能非常的平衡，非常的这个有力，然后才能够很好的把病毒消灭掉。一般的来讲啊，感冒在一周之内啊，它能够自愈，它是个自限性的疾病，不是继发性其他的感染，或者是把你的其他的基础病勾出来了，一般的5天左右啊，一个礼拜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善。我们知道感冒它主要是由于病毒而引起的，我们常见的病毒呢有12种，201型它引起感冒，90%以上的感冒都是病毒引起的。你比如我们常见的啊，像这个流感病毒啊、副流感病毒啊、鼻病毒啊，还有合胞病毒啊、冠状病毒啊、腺病毒啊，还有肠道的一些病毒，像这个埃克病毒啊和口撒气病毒。所以有的感冒呢，它也有上吐下泻，有这个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而且呢有不断的类型，不断的这个原来的病毒它发生变异，而且变异的很快。这个病毒呢它是有一定的特性的，一般的来讲呢，病毒它适应的温度是33度摄氏，在这个温度下病毒繁殖的特别快，而且致病力很强，要超过这个温度，尤其是39度啊40度以上，它反而倒能够在局限性的杀灭这个病毒。所以感冒有时候发烧啊，比如这个病毒性感冒啊，在发烧的时候啊，如果到这39度40度，虽然我们人很难受，但是呢它对于病毒来讲就破坏了它侵入我们身体啊繁殖力强这种特征。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啊，成人的感冒大概多数是由鼻病毒和冠状病毒引起。鼻病毒它的传染力是很强的，而且呢这传染力很高，特别是在现在的天气，还有就是秋天的时候，引起它是主要的感冒引起的病毒。而这个冬季的病毒呢，在冠状病毒以冬季的比较多见。副流感病毒呢，它主要是一种黏膜性的一种侵害我们黏膜的一种病毒。这个病毒在人群中啊散播的非常广，除了引起感冒之外呢，在儿童能够引起啊喉炎呐、支气管炎呐、肺炎呐，还有合胞病毒啊引起感冒之外，在婴幼儿引起下呼吸道感染。所以我们这个常见的这些病毒，那么在引起感染的过程中，引起感冒的过程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毒感染了以后，如果你的抵抗力非常的差，那么它又繁殖的非常的快，继续好不了，然后就发生了这个病毒感染以后的细菌感染，以溶血性链球菌呢，还有肺炎球菌呢，还有葡萄球菌呢，流感、嗜血杆菌呢等等，这些呢就引起了喉炎呢、扁桃腺炎呢，或者是咽炎呢，还有一少部分人啊可以引起肺炎。所以我们说这个感冒呢，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而且呢有很多特别是年轻人不太重视它，就是感冒了这个自己去买点药，或者是多喝点水，坐一休息就能好。也确实，如果你是一个强壮的身体，是一个这个比较年轻的人，他会自己会好，自己会好起来，只要你注意了。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病毒呢它是有一定的特性的，它这个特性啊就是它一种病毒只管一种病毒的抗体的生成。你比如鼻病毒有110种，你这个鼻病毒感染了，你得了感冒了，你很快好了，然后它这个抗体形成以后，它跟其他的再变异的也是鼻病毒，它互相不帮忙的，一种病毒产生的一种抗体只对那种侵入它的病毒它有效，对别的就没效。这样呢就给我们的这个在发病的过程中啊，就使得你好像有的人呢就感冒说好了，怎么又感冒了，得了感冒没几天又感冒了，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而究其原因，其最根本的 还是因为你自身的免疫功能比较低，而这种免疫功能的低跟你平常的生活呀，还有就是在你寒冷的季节注意没注意保暖呢，经常的喝水呀，还有注意自己维护好自己的免疫功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6618-2780,6618-9762,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所以这么称是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太复杂了，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10大类150多种，其中60-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对于我们身体的保健功效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而它这个灵芝本身又是一个全营养的物质，它是一个偏碱性的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啊，14种微量元素啊，还有这个蛋白质类的东西啊，还有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促进我们免疫功能平衡，让我们免疫功能强大的一些物质。你比如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这是灵芝的主要的有效成分。现在就证明了这个灵芝多糖呢，它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的免疫功能，让我们免疫功能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发挥。我们知道免疫功能啊，主要通过3个大的功能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第一个，它就是来防御来犯之敌，不管是病毒细菌，所有的微生物来了以后都要靠它的吞噬细胞啊、淋巴细胞啊，还有就是这个白细胞啊等等这些免疫战士来首先消灭它。当然对于这个病毒来讲，主要是干扰素。我们知道干扰素它有个特点，就是不管任何病毒进入我们身体以后，干扰素第一个到战场消灭它们。而灵芝多糖呢，就灵芝多糖啊，还有灵芝酸呐、还有锌元素啊、硒元素啊、锗元素啊，这些元素呢，也是能够非常好的增强我们免疫功能的防卫功能的。这种防卫功能，就是灵芝它还可以促进我们身体诱导生成更多的干扰素，这样对于预防感冒，来消灭这个侵入我们身体的病毒，比较迅速的形成抗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多糖3萜类的，那么3萜类的我们知道剩这个植物里都有，但是灵芝酸只在灵芝有的这种物质。那么灵芝酸呢也有非常好的能够提高我们免疫功能的作用，它主要是能够使得我们这个因为过敏而产生的免疫紊乱，或者是过敏以后产生的组织胺和慢反应物质对我们身体的侵害发生一些症状出现，过敏的症状出现。灵芝酸和锗元素是世界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而灵芝里在所有的植物中它是含有锗元素最高的，所以它就能够促进我们的身体，刚才讲了啊，生成更多的干扰素。另外呢，这个锗元素本身啊也有止疼的作用，也有很好的促进我们身体啊真正的内缺氧的改善以及毒性物质的排除。灵芝多糖也是这样啊，它可以促进啊这个微循环，还有跟腺苷类的衍生物，促进我们身体啊各个器官的微循环瓣膜开放，而使得微循环的血液灌注量非常充足，这样就是氧和二氧化碳的交换以及有氧物质以及营养物质和废物的排除就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当然灵芝里头啊还有就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能够改善缺氧状况，能够增强我们抵抗力的一些物质，也是非常多的。不管是14种微量元素，还是我们以前这个提到上面所提到的3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或者是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那么它那么多种的物质，在你经常用它的过程中，就能够提高我们身体对内因和外因这种致病因素对我们身体的抵抗的这个侵害， 而使我们的各个器官发挥它的生理功能，同时呢，使各个器官之间的功能协调，这样让我们的免疫功能能够强大。免疫功能的强大，对于防感冒，还有就是对于抗寒能力的增强，对于体质的增强，都有着非常好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春天来了，100种花都要它开放。1957年4月，文化部举办首届优秀影片奖，表彰1949年至1955年间的一些优秀影片及先进工作者。由夏梦主演、李平倩导演、金庸编剧的《绝代佳人》便位列获得荣誉奖的5部香港影片之中，这是新中国国内电影评奖的第一次。 在夏梦的相册里有3张照片是他一直珍藏的，夏梦清晰地记着，这张照片是拍摄于1957年4月14日下午3点钟，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成立大会后，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夏梦等几十余位电影工作者。从照片中不难看出，年轻的夏梦作为香港电影代表被给予了特别的照顾，被安排在总理的身边，亭亭玉立，格外出众。夏梦没想到自己只是普通的演员，却能获得这样的荣耀。 让代表团没有想到的是，在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接见了出席联谊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因此便有了毛主席与夏梦亲切握手的这张珍贵照片。有趣的是，这张照片夏梦和毛泽东中间还露出邓小平的正面笑脸，这或许是极少有的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同时与电影界人士的合影照片。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照片。照片是1979年初冬11月15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会闭幕式结束后，参加演出的艺术家、演员们和邓颖超的合影。前排的夏梦和白杨一左一右握着邓颖超的手，而后排的温可铮、王铁成、张瑞芳、李光羲、秦怡、朱琳和孙道林。看着这张照片，不免让人想到1957年4月14日的中南海紫光阁。那年盛夏，周恩来、邓颖超与十余位女明星的那张大合照，两张照片一比，平添了几分沧桑和感慨。从1957年到1979年，这22年，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是这些年也见证了夏梦演艺事业和爱情的最好的年华。1953年12月24日， 平安夜。这一天对于夏梦来说是特殊的。当时夏梦接拍了一部电影《姐妹曲》，伴随着这部电影，夏梦的爱情到来了。初冬的香港，在长城公司的摄影棚里来了一位年轻人，随朋友刚好来到片场看拍片，恰巧《姐妹曲》当时正缺扮演教师的客串角色，年轻人毛遂自荐，相貌俊朗的他应征上了这个角色。这位年轻人夏梦不是第一次见，他叫林宝成，之前在一位朋友的晚会上见过面，但是彼此并不太熟悉，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从那次客串之后不久，夏梦和林宝成恋爱了。1953年的平安夜，他们第一次结伴出游，后来这一天也成为了两个人爱情的纪念日。 有人问夏梦，追求你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会选择林宝成？夏梦在1956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比如旁人总喜欢恭维人家，尤其是对自己追求的对象，可是他就没有这一套，他直肠直度，有一说一，我就喜欢这样的性格。比方我演的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旁人一定不肯说我演得不好，但他却肯老老实实地对我提意见，一点都不加保留。在生活上我们虽然职业不同，可是我们能相互理解。至于外界冠以夏梦是金庸的梦中情人这类传言，夏梦则一笑置之，不予回应。 相识一年后，1954年9月30日，当时年仅21岁的夏梦和经商的林宝成结婚了。这张照片是当时夏梦和林宝成前往法院注册，演员傅奇和石慧陪同在侧，四个人都是满脸的笑容，喜悦和幸福不言而喻。当他们到达法院大门时，记者和闻讯而来的影迷们早已在法院前守候，留下了这珍贵的一幕。爱人夏梦只认一个，之后和丈夫被拍到的合影，脸上的笑容的角度也只有一个。晚年的时候，林宝成在家唱起美声歌曲，而夏梦则最爱唱《茉莉花》，两个人相知相守50余年，直到2008年林宝成逝世。 夏梦从影17年，一共拍摄43部电影。1956年，夏梦在《新寡》中的扮相美丽摩登，让人过目不忘，这也是夏梦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新寡》中夏梦的表演丝丝入扣，气质高雅也幽怨动人，堪称夏梦的代表作。每一部电影夏梦都像对待第一部电影一样认真。 再这样婆婆该说话了，她的意思我是应该在家里守孝 嫂嫂她。 在这些电影中有几部电影很特别，他们是王老虎抢亲、三看玉妹刘金定、董小宛、金枝玉叶等粤剧电影，当时在香港的上海江浙人不在少数。在大时代下背井离乡的中国人，他们把粤剧视为了乡音。虽然夏梦出自票友世家，但是家里多是唱京剧，为了这几部粤剧，夏梦回到了上海学习，一学就是几个月。三看玉妹刘金定成为粤剧电影中的经典，如今许多影展上都在重映这部电影，而台下坐的观众许多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或许都是当年仰望夏梦的影迷呢。 三军门，故宫烈火燎。 这是夏梦主演的最后一部作品。1967年初，35岁的夏梦决定息影，以怀孕为由辞去长城的工作，挥手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退下大明星外衣的夏梦回归平淡，做起了平凡的少妇。据说在夏梦的家中没有一张剧照，在家里她就想做一个普通的妻子和母亲。1969年，香港媒体突然爆出一条消息，夏梦返港了。 前后在加拿大生活了一年多，夏梦又回来了。虽然生活也安逸自在，但在夏梦看来总觉得少点什么，所以1969年夏梦带着女儿回到了香港，丈夫和大儿子则留在了加拿大。一是因为儿子求学，二是因为林宝成必须打理加拿大的生意。很长一段时间内，夏梦过着空中飞人的生活，往返于两地。这时邵氏和国泰两大电影机构都重金邀请夏梦重出影坛，夏梦也的确想要复出，但是他知道不是现在，即使复出也不是在邵氏或别的机构，他希望是在心爱的进步电影界，那里创作自由，没有那么多与电影无关的事。但在当时显然不是最合适的时机。 布置的真不错，想不到你还是个装饰家。 你过去。 1969年，夏梦和朋友韩英办了一家制衣厂，专门做男士恤衫。十年里，两个人把制衣厂搞得有声有色。厂房从180平的旧式楼房里搬到了1727平的大厂房，连一直做生意的丈夫林宝成都佩服不已。或许夏梦做生意成功和他对时尚的敏锐度有至关重要的关系，曾经夏梦可是当时的时尚指标。 大号的毛衣搭配格纹九分裤，露着脚腕，穿着薄底鞋，标志性的搭配被粉丝们称为夏梦装。和荧幕形象一样，夏梦私下的服装走的也是气质路线，但这搭配一点都不像六七十年前，放到现在都是明星爆款。60年代初，夏梦几乎拍摄过当时流行的各大画报。在那个娱乐方式极其匮乏的时代，这些画报的分量丝毫不比现在的时尚杂志封面来得轻，风格也是独树一帜。一双丹凤眼流转着属于中国古典美女的风韵，人群中一眼望去，她就是优雅的存在。 夏梦的制衣厂办得风风火火，而在这些岁月里，电影离夏梦也越来越远，直到一个人的出现。1979年1月30日，春节后的北京，雪后梅香挡不住洋溢在北京的喜庆和温暖。夏梦和林宝成来到北京，廖承志和夫人会见并宴请了夏梦和林宝成夫妇。夏梦曾回忆说，当初在香港，如果没有廖公的指示，我们是不可能把这些多种多样的影片搞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廖公曾说题材可以涉及纵横千万里，上下5000年的指示，使得我们香港的进步电影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我们的银幕呈现出一片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1979年这次相聚，廖承志表示希望夏梦回到电影界，并鼓励夏梦为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十年动乱，中国的电影文化事业百废待兴，香港左派电影界也受到严重冲击，市场也随之丧失殆尽。当天夏梦收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1979年新春茶话会的请柬。 这封请柬只是薄薄的一张纸，但也是那天晚上，夏梦用毛笔写下了久违的两个字，夏梦。在离开电影的12年后，夏梦第一次再用夏梦的艺名。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夏梦的心里就已经决定，而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我相信还有那封震动心灵的信。 那些日子，夏梦虽然并不在影坛活动，但是影迷的信却依然纷至沓来。夏梦收到不少观众的来信，他们会用责备的口吻问他为什么不多拍些戏。但有一位影迷的信非常的特别，这位影迷给夏梦寄来了一大包的材料，把夏梦从影以来的剧目、剧评、照片，甚至连剧院的演出说明书，这些通通都搜集起来，把这些所有的东西贴成上下两侧。看到这些，夏梦的心情格外复杂，与其说是欢喜，不如说是沉重。因为在信的末尾，这位影迷写道，即使你忘却了观众，可观众却没有忘记你。夏梦后来回忆说，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自己是又感动又惭愧又愧疚，他何曾忘记观众和影迷，又何曾放下了对电影的理想。影迷的关切深深震动着夏梦的心灵深处。 夏梦的回归备受瞩目，对于影迷和观众而言，夏梦的归来让他们十分欣喜。那一年夏梦46岁了，但是她身材保持很好，容颜依然美丽，在演戏拍片也是没问题的。影迷们都期待能在银幕上再见到夏梦，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夏梦决定不再当演员，她不想演到老，让大家看到自己变成一个老太婆，她希望大家记住的都是她最美好的样子。夏梦觉得自己也并非当导演的料子，但是在内心深处对电影的那份热忱已经被唤醒，鼓舞着她，催促着她。夏梦决定自己做老板，当监制拍电影。在得到廖承志的同意后，夏梦没有选择回到长征公司，而是自组公司，名字叫青鸟电影制片公司。 因为做演员比较被动，就你给我什么剧本我就要找你去做，你做监制就比较主动，可以自己找题材，自己找导演，自己找演员。 而为了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夏梦决定卖掉制衣厂，拿到了第一笔创业基金，也就有了后来的创业之作《投奔怒海》。影片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捧出新人刘德华，也奠定了许鞍华的著名导演地位。夏梦马不停蹄地紧接着为下一个拍片计划奔波，也就是少年功夫喜剧《自古英雄出少年》。许多70后至今对此片仍记忆犹新。 啊，让 似水流年中，对香港还没回归时两岸情感隔阂的刻画，或许这其中也寄托了夏梦自己的家国情思。青鸟公司成立以来，制作的三部电影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其中《投奔怒海》和《似水流年》两部电影先后囊括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多个奖项。其中在《似水流年》中扮演阿珍的斯琴高娃拿下198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扮演珊珊的顾美华拿下那年的新人奖，而严浩则拿下最佳导演奖。梅艳芳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似水流年》荣获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如今站在大家眼前的不再是漂亮的女演员，而是一位充满智慧和才华的幕后电影人。夏梦完成了从演员到监制的完美转变，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他的识人之才。夏梦的容貌也在似水流年中老去。 从演员到监制，夏梦的从影经历有起有伏。有人问他， 你怎么从监制的角度看出影片的好坏呢？夏梦说，那阵子我常常一个人去电影院里看戏，不喜欢的题材也会看，就是要观察观众的反应，放映到哪些情节或画面，观众有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情绪，什么让他们离场了，这就是我的功课。正应了那句话，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然而从1986年开始，青鸟交了白卷，拍完三部优秀的电影之后，青鸟到90年代一直没有推出新的作品。有人会询问夏梦，夏梦只说见好就收，后面没有特别想拍的东西，或者没有把握一定会拍得很好，那就不拍了。青鸟飞翔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轰轰烈烈，掷地有声，也为夏梦的电影生涯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演员时代，夏梦有着宁缺毋滥的坚持，到了监制时代，夏梦有着追求完美的偏执，后来淡出电影界的夏梦懂得功成身退，淡泊名利，这就是美丽的容颜之外，夏梦的似水流年，没有跌宕的传奇，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夏梦的影迷应该都知道，他生性低调好静，近些年来一直都处于隐居状态，极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许多影迷都以为见到夏梦基本上是人生的一种奢望。在夏梦从影65周年之际，2014年4月18日81岁的他却神奇地出现在了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仪式上。 走上红毯的是香港著名电影演员及制片人夏梦女士和她的助理。 红毯上，年轻的影迷似乎对这位老人并不熟悉，然而已经年过八旬的夏梦依然能看出她的从容与自信。在电影节的活动结束之后，夏梦接受了央视六套的《流金岁月》节目的专访。舞台上的夏梦静静坐着，高贵典雅，用清朗的声音回答主持人的问题。这是夏梦难得接受的几次为数不多的采访。舞台上，夏梦自始至终都惜字如金，好在她的妹妹杨洁做了很多补充。面对主持人的赞美，她只是报以微笑。 因为她的作息时间跟我的作息时间，我在上学。 81岁的夏梦腿脚已经有些不方便，行走需要有人搀扶。节目录制2个多小时，结束后影迷问他平时都做些什么，夏梦说过去还唱戏写字，但现在全面退休了，除了偶尔和朋友打打牌锻炼一下脑筋，娱乐主要就是看看碟片。丈夫林宝成还在的时候，家里充满了诗情画意和音乐的氛围，外界好奇夏梦和林宝成的孩子信息，不过他本人很少谈及自己的生活，只是知道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曾获得心理学博士，二女儿也从美国一所高校毕业，儿子则自成副业。在活动结束后，有一家电视媒体希望夏梦能对着镜头再说些话，他想了想，一向少言的夏梦引用了一句徐志摩的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毛阿敏演唱的思念是80年代在国内家喻户晓的一首歌，而这首歌的灵感正是著名作家乔羽1979年在文代会上见到夏梦，被他深深吸引而创作的。